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年初三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一劇之本啊！今日咧，我哋拣咗一套嘅电影，咁呢套电影咧，我哋商量咗好耐，究竟年初三应该拣一套乜嘢嘅电影啊？最好梗系喜剧啦嘛，系咪先？即系新年流流最多啲贺岁片啊，套套都系好好笑嘅。咁拣套喜剧，有啲咩喜剧我哋即系又会好中意啊？听众们又会好中意嘅咧？咁我哋商量咗一个晚上。咁然之後咧，終於得到今日呢一個結果啦， 就係周星馳嘅無厘頭喜劇經典之一《唐伯虎點秋香》。 做咩話人哋無厘頭啫？我又唔覺得有幾無厘頭。 係咯，個古仔好有典故噶喎。 係啊，有啲咩典故啊？鍾燕詩，不如你講下。 可以聽 我知道先知嘅， 系听讲咧，佢喺元朝嘅一啲戏曲里面咧，已经有差唔多嘅情节嘅啦，即系个才子啦，就去追一个即系一个侍女咁样嘅一个咁嘅古仔啦。跟住后屘，原来咁啊，好明显咧，咁原来咧世世代代嘅人都好喜欢呢个咁嘅桥段啦。咁所以咧，除咗元朝嘅戏曲里面有啦，咁去到明朝啊，或者系清末啊，其实咧嘅一啲小说啊，或者系一啲民间嘅古仔里面咧，都会开始即系有呢个咁样嘅古仔出现咯。咁咧就越嚟越多人咧就加一啲唔同嘅內容落去，咁初初咧就只係講話有個才子咧就喺個廟度遇到一個好靚嘅女仔，咁就知道咗佢係呢一個大官嘅一個屋企嘅妹仔之後咧，咁就追佢啦，然之後咧為咗混入呢一個屋企嗰度咧，就甘願咧就去做一個下人，就去追呢個女仔，咁最後就成功咗咁樣嘅。咁最初就係得咁多嘅啫個故仔，咁後屘咧就越傳就越多嘢啦，每一個人聽完又加啲嘢落去啦，咁就變成我哋今日講個版本咧就極之豐富啦， 真係有根有據喎、 啊。係 我哋仲揾到啲資料嚇，明朝嘅一本嘅書咧叫做啊《招槍雜錄》啊，咁入面咧甚至係即係已經將呢一個嘅才子嘅角色咧擺咗唐伯虎，即係唐人入去。咁你知即係元朝就未有唐伯虎啊，唐伯虎明朝人。咁跟住落去咧，大家發展落去咧，呢一度咧就開始記載啊，唐伯虎咧即係佢當年就俾阿靈王，阿靈王係邊個咧？一陣就話俾大家知，有靈王出場。之前唐伯虎咧曾經喺佢生平入面有一段時間就真係幫阿靈王去做個幕僚嘅，咁但係之後就知道咗靈王要謀反，於是咧佢就自己去扮癲扮傻啊，放浪形骸咁樣，咁就逼阿靈王咧去踢佢走，咁最後咧佢就俾人踢走咗啦。咁然之後咧喺呢一個《招槍雜錄》入面咧就講到啦，咁佢之後就遇見咗個女仔，跟住咧就扮個書童入去追個女仔，最後就追到啦。咁然後最後俾人知道，哦，原來你就係大名鼎鼎嘅唐伯虎啦，咁我哋就開始即係知道呢個故事。咁但係咧，除咗話喺即係咁耐講到明清嘅時候咧，六七十年代啊，都已經有好多譬如粵劇嘅作品啦，或者係啲粵劇嘅電影啦，三笑姻緣啦，大家都會好清楚呢啲嘅故事啊。但係我哋今次去睇嘅呢一套咧，雖然都係唐伯虎，雖然都係點秋香，但係偏偏咧佢就用咗一個好特別、好得意、好好笑嘅方法俾大家去重新認識一個咁嘅故事嘅。 一劇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今日我哋会讲一个1993年嘅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嗰阵时咧就系由李力持同周星驰执导啦，编剧嘅咧亦都系有谷德超、李力持同埋陈文强嘅。呢啲名字都系好耳熟能详啦。咁里边又有周星驰啊、巩俐啊、郑佩佩啊等人去主演嘅。咁个故事就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就系讲咧嗰阵时咧江南才子啊，阿唐伯虎咧好聪明啦，跟住啊仪表堂堂啦，跟住咧又精通武艺啊，诗画双绝啊。 大家记唔记得第一场系点样嘅咧？ 記得第一場就是講啲人喺個門口等啊嘛， 係 啊，等緊乜嘢咧？ 等緊佢落嗰啲佢屋企嗰啲垃圾啦， 冇錯，等緊垃圾嘅。 好好笑啊！呢、這、一個就係、是、一班人應該都係啲文人雅士啦，就儀表堂堂咁樣喺門口度等，跟住當個堂府啲客人出嚟，哎個垃圾抌喺門口啦，跟住啲人就走去瘋狂咁去搶啦，然後搶到之後，有啲唔知鬼畫符咁樣，有啲墨水喺上面咧，然後嗰個人就話：我終於得到唐伯虎嘅墨寶啦！跟住大家又搶嚟搶去，咁然之後咧鏡頭一轉咧，就睇翻唐府入面，就見到啊由周星馳飾演嘅唐伯虎攞起支毛筆飲一飲，然之後咧 茶蜜糖 豉油嚟噶。 睇 得唔熟 啦，系啊！嗰碟豉油咧，你初初以为系墨水嚟嘅，你以为佢正谂住提诗嘅时候，点知你就见到佢喺度怼紧两串鸡翼咯？ 个客人仲问佢一碟豉油够唔够啊？跟住佢话我今日冇乜心情画画，咁啊，求其整多几摞垃圾出去俾啲人得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突然之间杀出一位咧，就系唐伯虎嘅好朋友。咁咧就係由阿陳百祥飾演嘅祝枝山啦， 就兩個好斯文咁樣，就算打招呼都對曬隊咁樣嘅。咁點知咧？咁原來祝枝山咧就嚟係做咩嘅咧？你記唔記得？ 其實佢就係因為冇曬錢。 係啦，咁咧佢就原來係喜歡賭錢嘅。咁咧阿唐伯虎都話佢：喂，阿祝兄，你一隔幾日就一百幾廿兩咁輸，輸完就走嚟借錢，唔係辦法喎、啊。咁樣 要佢畫畫畫翻俾佢填數。 係啦，咁咧點知咧？咁阿唐伯虎其實叫啲客人咧，你哋客人。下去先啦，咁跟住咧走咗啲客人之后，佢哋两个咧就开始做翻自己啦。 真性情系点样嘅咧？都系比较粗豪一啲啦。咁啊，仲要话祝枝山咧，因为知道我咁样每日输一百几日两唔系办法，于是咧佢一次过将佢一生人所可以输嘅钱，足足系300,000两咧，系一次过输清光嘅。 咁於是佢就希望阿唐伯虎咧可以畫一幅好勁嘅 三十幅畫，佢叫唐伯虎畫30幅畫俾佢，然後唐伯虎就話：唔畫啦。跟住阿祝枝山就起咗一個毒誓，就話：我以後唔會再賭錢㗎啦。如果我再賭咧，咁就話乜乜乜乜乜啦嚇，嗰啲唔講啦。咁然之後阿唐伯虎見佢咧咁有誠意， 即係破釜沉舟啊，真係。係 啦， 咁 好啦。 於是就真係幫佢手，咁但係點幫法咧？ 佢就叫阿祝枝山除曬佢啲衫。 係啦，做咩咧？咁原來咧就係除曬佢啲衫。然之後咧就潑啲墨喺佢身度，然之後咧就將佢摸嚟摸去喺張好大嘅畫紙嗰度啦。咁咧就將祝枝山，即係好似而家我哋行為藝術咁啊，即係將祝枝山咧身上面嗰啲墨咁印到喺個紙上面係啲咩，佢就跟嗰啲人嚟畫翻嗰幅畫啦。咁樣 係啦，咁啊祝枝有一幅好大嘅畫咁啊作咗出嚟啦。咁然之後咧就祝枝山呢件事件啊就咁過去啦。咁我哋就 當然祝枝山喺呢個期間就好痛啊，呢個俾人打到 又嘔曬。 又嘔晒咁好明顯就係唐伯虎都好不滿佢啦，咁就搵呢啲咁方法，雖然都幫佢解決咗件事，但係都係好嬲，係啦，都教訓咗佢。 但我哋又睇到啊，唐伯虎佢嘅人係真係嗰個畫才好犀利啦，咁同埋呢佢啲功夫應該都唔曳啦，佢都話凌空轉晒圈咁樣畫畫，同埋睇到佢份人係點樣啦，即係呢一場戲已經交代咗唐伯虎好多嘅背景， 冇錯。 但係最重要嘅背景呢之後落去仲交代咗，就係佢屋企呢佢有好多嘅太太嘅， 有成八個啊，可以開到兩台啊！ 佢屋企開到兩台，咁因為有八個老婆，於是佢阿媽就打唔到牌，就行嚟行去，係咪？ 但係咧，呢八個老婆就日日喺度賭錢嘅成咧，仲要將阿唐伯虎佢嗰啲畫咧，嗰啲 即係佢有總共咧係有3個唔同嘅虐待佢嗰啲墨寶嘅方法嘅。第一，佢就將佢成幅畫就墊喺個麻雀台上面做麻雀台嘅即係啲台布係啦，咁樣啦。咁跟住咧，忽然間佢又見到，咦？點解嗰個我個唐人詩集去邊度？就俾人攝咗喺個 麻雀台腳。 台腳係啦，因為嗰張台就唔穩定咁樣。跟住最尾佢就發現，咦？我百鳥朝黃圖唔見咗一隻雀喎，跟住原來咧就唔見咗一索，咁就俾人咧剪咗落嚟咧，就黏咗個麻雀度，咁樣就咁佢班太太就係咁樣對佢咯。 當然有一班咁嘅太太都係幾生收到噶啦。咁啊，唐伯虎嘅媽媽咧咁就話：啊，你成日愁眉苦臉咁樣唔得嘅，你應該享盡齊人之福，你又有財，你又有錢財，又有人才，又有即係妻子又有，乜都有曬，你應該係全世界最開心嘅人嚟㗎啦嘛，係咪？咁但係唐伯虎一日喺度搖頭嘆息，咁卒之咧就搞到阿媽都要上吊。係 佢哋真係因為大家見到佢唔開心，咁所以咧，於是嗰八個老婆就決定，不如一齊上吊吧啦，既然你都唔中意我，咁於是咧，唐伯虎仲要咧 見到呢個畫面嘅時候，佢第一時間唔係救人，佢係講咗句 何其壯觀。 咁咧，跟住咁都系有惊无险啦，喜剧咁好似八救咗八个老婆落嚟，咁佢哋咧就喺度呼天抢地，你俾我死啦嗰啲啦。咁跟住咧，点知咧，即系摆平呢件事之后咧，咁就有一个好好严重嘅事件出现咗，咁就系有个人嚟揾佢，系边个咧？ 就系阿灵王，阿灵王嘅手下嚟揾佢。 系 咁就系点解咧？因为佢哋喺佢两母子嘅对话之道，灵王密谋造反，唔知点解全世界都知灵王密谋造反 系密谋嚟嘅，但全世界都知。 系啊，个皇帝唔理嘅 ，OK， 咁啊密谋造反，咁所以咧应该系请阿唐伯虎去做幕僚。大家头先即系听我都讲过，即系喺事实上面咧，唐伯虎真系做过灵王嘅幕僚嘅，呢个系史实嚟嘅。咁而今次喺个戏剧上面咧，灵王就派人嚟请阿唐伯虎，唐伯虎就话：我唔好啦，唔好理我啦，你同我讲我病咗，打发佢哋走吧啦。 系咁，点知人哋带埋医生嚟，咁御医，咁于是咧就唯有同佢即系佢唯有就见嗰个御医同埋见嗰个灵王嘅代表。 食住只雞翼咁樣見 嘅，咁一開門入嚟見到佢做咩？咦，佢做咩又話病得好離譜咁做咩食雞翼咧？咁樣咁其實有一個好經典嘅場面出現啦， 唱一首歌啦， 解釋點解要食雞翼？ 係啦，咁啊，卒之咧，咁啊，大夫啊同啊唐伯虎啊把脈啦，見到咦四平八穩，脈象冇乜嘢啊，咁呢個時候咧，唐伯虎就使出一個內功心法，咁就令到自己嘅脈象咧就完全係咩啊？ 亂曬， 亂曬啦！ 大夫聽到係咩啊？ 大夫係聽到其實佢聽到兩隻歌，首先係我哋跑馬嗰隻歌，係啦，跟住第二隻咧，佢就將佢變做將軍靈嘅。咁於是咧，嗰個御醫聽到哇，將軍領你個脈象係，似乎咧你都要扮定身後事啦咁樣。 跟住佢哋就走咗啦。然之後阿媽咧就捉住阿唐伯虎，你竟然喺咁多人面前啊，即係展露你自己武功，咁唔得 嘅。武功呢個秘密， 如果俾我哋唐家嘅仇人知道咧，咁樣就大件事啦，會趕盡殺絕啦。咁啊，唐人就問：究竟我哋唐家有啲乜嘢仇家咧？咁啊，有兩大仇家嘅原來。第一個咧就係書生奪命劍，當年咧就同阿唐伯虎个爸爸一齐咧，咁就做一个决斗。 系佢哋要争兵器谱上面嘅排名。咁书生夺命剑啊，梗系剑啦。咁佢哋唐家咧就原来系用呢个枪嘅。 唐家霸王枪。 霸王枪系中式嗰支枪，唔系鬼佬棒棒棒嗰啲枪。系啦，咁啊两个就喺度格斗。 咁啊一场一大场笑料啦，又有啊即系妈妈喺度做啲陷阱啊，暗处佢啊，有啲沈红豆啊，跟住又会爆噶嗰啲啊。 全部都即系全部嗰啲暗算都中唔到對家，永遠就中翻阿唐伯虎老豆嘅。 係啊，咁到最後咧，就因為阿書生奪命劍就出咗少少嘅龍溜啦，咁就令到阿唐伯虎個爸爸咧一招回馬槍一篤，點知冇咗個槍頭嘅，最後就輸咗，亦都因此咧而就 屈而終啊！ 屈屈而終之前咧，佢仲打造埋嗰個寒鐵槍頭啊嗰啲嘢，咁就唔好再講啦。咁跟住咧就話原來有個咁樣嘅即係仇家喺度，咁啊慎防佢要趕盡殺絕。於是咧，阿唐伯虎就唔再顯露自己嘅武功。咁但係另外一個仇家咧，就係邊一個咧？就係阿媽媽話嘅，就話當年咧就係同我一齊即係爭你爸爸嘅一個情敵，不過佢係嫁咗人噶啦，咁啊應該唔會見到佢噶啦，咁樣咁啊兩大仇家。咁跟住咧，唐伯虎就話：，我要避一避風頭先啦，即係靈王再揾人嚟搞佢麻煩，咁就唔係咁好啦。於是佢就同埋另外嗰三大才子，咁啊文徵明啊、周文斌啊、同埋祝枝山啊，加埋佢嘅四大才子啦嘛，走咗去遊山玩水咁啊，避一避風頭。當中咧，佢就見到，華府咧有個出遊喎，咁啊華夫人帶住佢個四個婢女，春夏秋冬四鄉咧，咁就去廟參拜。咁啊呢個時候咧，咁啊唐伯虎就邂逅咗啊秋鄉一面啊，咁啊見到。哇，好省鏡喎、咁樣，跟住佢四大才子啊，咁就混入去嗰個廟度，諗住就揾啲著數啦。 係佢哋咧，四大才子佢哋為咗追女仔咧，就不惜一切嘅手段嘅。首先，本來佢哋係身光頸靚到靚仔咁樣，咁啊全部就烏裏單刀咁啊，扮乞衣啦。咁然之後，嗰華府嗰個夫人同埋嗰四個婢女仔喺度派緊包俾嗰啲乞衣食嘅，咁佢就扮乞衣就走埋去搶啊，跟住又攬上只腳啊，好肚餓啊，大～ 叫啊咁樣。咁最終咧，真係秋香咧就俾咗兩個包佢，然之後咧仲要對佢笑咗一笑。所以咧呢、這個唐伯虎咧，哇就深深咁樣就俾佢打動咗，就話：哎呀，原來天下間最美麗嘅女仔就係呢啲心地善良嘅人啦、啊、咁、樣。係 啊，咁於是佢就追啊秋香啦，追到入廟咁啊，秋香喺度求神問卜咁樣，即係幫阿華夫人求籤噶嘛。咁呢一場好經典啦，即係我哋睇粵劇都係啊求神求神嗰段。 佢 有首歌噶嘛？ 咁呢段佢都有起歌噶喎，起音乐、啊、唱咗一句求神。 求神，跟住咧有个武僧唔知咩咧，飞脚出嚟踢佢出去，然后冻块牌喺度咩啊？ 紫内不得喧哗。 我哋真系真系 好，唔系我觉得佢好好啊，改编 得好好。 系啊，因为真系喺个庙度冇流喧哗咁样唱，俾你唱咁耐噶嘛。 叫做咩啊？情理之内， 意料之外啊！ 咁於是佢又求唔到籤啦，然之後佢就話啊，見到啊華夫人佢哋走啦，咁然之後咧搭隻船咁啊翻去屋企咁樣啦，咁啊唐伯虎就即刻租隻船出嚟，咁啊追住佢哋啦，咁啊船夫又即係又係嗰場經典嘢啦，係咪？咁啊今次冇幫個船夫改名啦，今次就話誒咁啊船夫咁點算啊？你又去揾秋香啊？誒唔得㗎，你喺出邊睄嚟睄去揾唔到著數嘅，聽我講啦，你混入去先得㗎嘛。咁佢聽完啊船夫教導，完之後咧就同阿船夫夾偈，咁就喺阿華夫出邊就話賣身葬父啊！ 點知呢個時候咧，佢講到好慘好慘咁啦，又有另一個咧，又係話賣身葬全家。 咁出嚟拖住唔知一个拖住七八个屋企人嘅出嚟啦，跟住啊咁佢哋有一场笑料啦，咁卒之呢就佢哋最后係请咗即係买咗唐伯虎入去做做呢个下人嘅咁啊。 咁但係佢咁即係都冇咁快做到高级下人喎，佢入去做低级下人先。 咁927就係佢终身 代号啦，係啦，佢连名都冇嘅，咁就负责一啲非常之低下嘅工作，例如帮啲狗去清理佢哋嘅粪便啦。 系啊，咁样咁呢个时候咧，咁但系唐伯虎最重要系咩咧？佢要接近阿秋香姐啊嘛，咁佢有 日机会嚟咯。 系啊，佢喺度执紧嗰啲狗粪嘅时候咧，就见到咦有个纸鹞喺度喎。 系嗰四个香就咁啱喺度玩紧风筝嘅，当其时系啦。咁于是佢就混入去咧，就话要帮我哋执纸鹞系嘛。 跟住然之后咧，佢就幻想咧执完之后咧，然之后阿秋香就会好感激佢嘅。 哦， 系啦。咁但系咧，点知个现实就梗系唔系咁啦。咁啊，佢想去执纸鹞啦，帮佢哋跌落嚟嘅时候咧，系一个好大只嘅 阿武状元啊！佢哋屋企啊，即系阿华府好有钱嘛，咁佢就请咗阿武状元做佢嘅应该 security 嘅阿头啊，应该系 保 安主任系啦。咁咧，保安主任咧就佢初初以为跌落嚟会系秋香姐接住自己啦，咁点知咧就系呢个保安主任接住自己，咁个保安主任咧仲一见到佢就想打佢。 点解要打佢咧？原来佢收埋咗一幅画像，咁呢幅画像咧，其实阿唐伯虎就画咗秋香嘅画像，收埋咗喺身边。咁武状元一睇到，咦？点解你画咗我嘅梦中情人石楼嘅画像？石楼就是另外一个嘅侍女啦，咁于是咧，咁啊武状元同埋成班嘅啲客人就走埋去打啊唐伯虎啊，咁啊搞咗一轮，咁卒之咧嘅纸鹞咧又俾唔翻啦秋香，咁 又烂埋添， 烂埋啦，咁啊佢哋几个咧又嬲咗啊唐伯虎啊， 咁跟住就走漏风声啦，石楼姐咧真系以为啊唐伯虎系暗恋自己，所以画者嘅画像，于是咧半夜嘅时候就走埋同佢示爱啦， 化晒妆好靓咁样同佢示爱啦，咁卒之喺呢个时候咧唐伯虎。估计话唔系啊，唔关我事啊！突然之间杀出咗四大淫侠， 系佢哋入嚟咧就系谂住奸淫掳掠咁样啦。 系啦，主要就系奸淫啦。咁就系阿尊系去揾嗰四香嘅。咁呢个时候咧，咁阿唐伯虎系，咁啊，不如我帮你哋带路啦。咁啊，带下路，其实咧佢就耍走咗嗰四个淫贼，然之后就同阿秋香讲：，喂，秋香出边好危险啊！咁但系秋香梗系唔信佢啦。 系啦，你夜妈妈一个人咁入我间房間，然后就话出面有淫贼啊，咁我梗系唔信你啦。咁而秋香就攞支大棍去殴佢添。 但系嗰阵咧，阿唐伯虎就知道，咦，阿秋香咧念紧嘅唐伯虎嘅诗，咁佢就知道，其实原来秋香咧系。暗中好傾慕唐伯虎嘅，於是佢就講啦：其實我就係唐伯虎。 係，然之後咧，咁喺佢自己想像裏面，佢梗係變翻靚仔咁，跟住咧就高好高，非常之高大威猛咁，開始念自己啲詩啦。 別人笑我太瘋癲。 咁但係咧喺一個秋香姐嘅眼中，佢就係仍然都係嗰個污糟邋遢嘅九五二七，就要俾人打到腫 晒个面，又流晒鼻血咁就喺度念诗啦。于是咧，咁佢就更加就觉得佢系即系要整走佢啦。 到最后嗰四大淫侠又杀到嚟啦，检修科咧卒之咧出现咗边个咧？就系、是、华夫人。华夫人咧原来武功都高强嘅，咁啊将嗰四大淫侠咧收服咗。咁呢个时候咧收服咗四大淫侠之后咧，咁啊华夫人佢就发现咗，咦？点解？屋入面有一个唐人诗集嘅呢，原来华府入面有个规矩，就係唔可以出现唐伯虎啊唐家嘅任何嘢嘅。咁点解有唐人诗集喺度嘅呢？ 係啦，咁喺呢个时候呢，呢、這个眉精眼气嘅唐伯虎就梗係知道，即係佢而家要喺个出手英雄救美嘅时候啦。咁嗰本禁书啊唐人诗集就係属于秋香姐嘅。咁於是呢，呢个啊唐伯虎呢就即刻就话係。是小弟嘅，咁意思咧就即刻就即刻俾阿華夫人就話你拎出去斬成肉醬喂狗，原來咧係死罪嚟嘅咁樣啦。 咁但係佢真係即刻鬥翻啦，就話其實點解我會收埋呢本詩集喺身咧？ 嗰度又係一個非常之精彩嘅一個橋段啦，就係佢好明顯佢要救自己條命啦，咁啊情急自生喎，咁啊即刻就諗到一段咧數白男出嚟，就講咧原來我同唐家係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我就要。有本唐人诗集喺度咧，就记铭记于心啊！我要报仇啊！咁样， 唔止唐人诗集伴身边。咁啊，华夫人见到，咦啊呢、這个后生仔， 同道中人喎、 啊，同道中人，同埋见你应该读过下书嘅，咁啊，不如咁样啦，咁我唔叫你做下人啦，安排你做书童。咁啊，你叫咩名？华安 ，OK。咁啊，华安你就陪我两个仔啊读书啦，华文华武。于是咧，咁啊，华安咧就撇离咗九五二七咧，就成为咗书童啦。 咁啊，第一日上堂啦，咁啊，原来华文华武都系。發現咗佢原來對答嗰啲問題，原來佢係弱智嘅咁樣， 骨骼精奇添。 佢哋兩個係骨骼精奇啊！ 骨骼精奇，跟住然之後咧，咁啱啊老好快咁樣咧就收服咗佢哋啦，咁就變咗就識得嗌阿華安咧就大佬咯喎。跟住呢個時候咧，阿老師咧入嚟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傾咗一輪啦，又係對對啦開始，跟住咁啱華太師嘅入嚟咧。就一開門咁樣，跟住咧就將個老師咧就佢咁啱啊，老師攞咗把刀啊，話自己好勁啊， 係佢話佢自己標銅刀即係可以刀槍不入咁樣，咁就咁示範俾大家睇嘅時候，咁華太師一推門就插死咗， 插死咗自己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咧，華太師就唔知點算啦，咁啊，然之後咧 阿華安就 幫佢解圍啦，係啦，佢自己標銅但係標唔到，咁所以咧就意外。身亡啦， 跟住因为咁样咧，咁所以咧得到咗阿华太师嘅信任咧，华太师咧就决定咧将华安升职成为咧佢两个仔嘅老师啦。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灵王嗰边又有动静啦，因为咧灵王就亲自嚟到，咁啊带埋佢嘅一啲幕僚啦，咁嚟到同阿华太师咧，咁就有少少交锋，因为佢哋不嬲咧就喺朝廷嗰啲政见上面唔系好啱啊嘛。咁你知道灵王密谋造反啊，咁呢个时候咧就搞一搞阿华太师先，咁啊带埋啲。幕僚嚟咁啊，话我哋咧同你哋去系啦，同你哋去比拼一下咁样。 唔系，佢就带嚟送咗啲嘢俾佢先嘅。 送咗幅画嘅，话系唐伯虎嘅画 嘅真迹咁样。 请你鉴赏一下。 系啦，系皇上御赐嘅。咁佢今日嚟嘅目的系要发嬲嘅，其实系要。 系啦，呢、這个时候咧，咁啊，华府入面最好文才嗰个边个啊？咁就系唐伯虎啦。咁啊出嚟，咁啊又系嗰啲对怼嗰场戏，咁啊大家不在话下啦，自己可以慢慢讲啦。咁啊搞到啊！對穿牆咧，咁啊已經係噴曬血。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唐伯虎就話：，唔係喎，阿靈王，其實你呢幅畫咧係假嘅、哦，你搞亂咗皇上送俾你嗰幅畫咧，咁唔得掂喎，嚇冇理由係假嘅、哦。咁呢個時候話，其實咧幅真跡咧一直收埋喺華府，你等我一陣，我拎出嚟俾你。然之後咧，佢就走入去後面個書房嗰度，叫我秋香，喂你幫我磨墨，咩事啊磨墨？跟住我要即刻畫嗰幅畫，點畫到啊？擰轉頭畫咗啦。仲帶埋個印喺身吸落去， 佢仲要話今次算慢㗎啦，畫得。 咁呢個印揾食架撐嚟嘅啫，我有段時間係靠畫唐人嘅假畫為生嘅，所以今次算慢㗎啦。咁你攞幅畫出去，哇！咁啊，靈王同埋阿對穿牆嗰啲一睇，咦真跡嚟㗎喎？咦，點解啲墨水仲係濕嘅？啊，回南天呢排，所以啊濕濕地咁解啫。咁樣，咁呢幅畫俾你啊，阿靈王，咁啊免得你俾阿皇上去怪責啦。咁然後咧就打發咗靈王佢哋走啦。咁但係靈王佢哋就梗係。喂，唔掂喎，轉頭翻嚟一定要再發佢爛渣，唔可以就咁算數嘅。但係呢個時候，華府入面，華 夫人就見到，咦，阿華安，你咁叻仔，畫到幅咁嘅畫，同埋見你啲武功啊，見你啲文才係咁樣，你唔使呃我啦，我知道你係邊個啦。 係，咁於是佢就氹佢嗱，如果你認你係呢一個唐伯虎咧，我就俾阿秋香姐嫁俾你啦，咁樣。 咁梗係兩飯兩啦，係咪？ 咁就慘啦，咁就 大家可能唔知道，原來當初講嘅唐府有兩大仇家嘅，除咗書生奪命劍之外，嗰、那個情敵啊，另外嗰個咧就係呢個華夫人啦。咁所以佢呢一刻咧就即刻反轉豬肚，誒、哎、你認咗啦嘛，得捉住佢，跟住咧哦捉唔到啦，以我唐伯虎嘅武功咁強，不過唔緊要，啱啱你飲個杯茶。就落咗啲啊藥啦，係名唔講啦。咁點知咧？阿唐伯虎又帶翻阿夫人喎、嗯，我都有一粒藥，呢一粒勁啊，呢粒勁嗰個你嗰粒啊，你嗰粒勁過我嗰粒。 你夠膽就食啊！夠膽就食啊！ 你拍啦！你拍啦！你拍啦！唔拍。點知佢真係執啊！華夫人食咗嗰粒藥，咁啊，大家攞解藥出嚟，唔攞。咁最後咧就經過一輪嘅擾攘啦，最後就阿華夫人就將阿唐伯虎困住咗。然之後咧，咁阿唐伯虎俾人困住咗，咁但係阿秋香喺度嘛，因為秋香大家知道一直都係暗戀住唐伯虎，雖然未見過， 係、佢因為佢係文才，係啦，所以就暗戀佢。咁終於見到嗰日見到佢畫嗰幅畫，都知道，咦，你都似係真係唐伯虎喎、哦。咁所以咧，咁佢就走去救佢啦。 係啊，攞咗好多解藥出嚟，但係全部都唔係啦。咁啊，秋香攞咗咁多解药嚟，但系冇药啱啊嘛，冇办法啦。咁但系佢哋隔住对门咧，一齐倾下偈啊，咁开始就建立咗更加多嘅即系感情 深厚嘅感情啦。 但系灵王嗰边咧就唔会就咁善罢甘休嘅，系咪先？咁啊，书生夺命剑原来喺佢身边噶嘛。咁佢就话好，今次我哋就要翻嚟大开杀戒。咁然之后咧，走入华府入面就吓搞咗一轮啦。咁啊，秋香见到喂唔掂，华府好乱，于是咧佢第一时间就谂住去救啊唐伯虎，然后就俾锁匙佢啦。喂，你快啲走啦！走啦走啦咁样，咁啊华夫人咧，首先咧就同阿书生夺命剑咧，咁就喺华府入面大打出手，打咗一大轮，然之后咧都系唔够书生打嘅， 系都重伤咁样噶啦，系咪？ 咁啊唐伯虎呢个时候英雄嚟出嚟， 冇错，佢就冇走到，咁啊走落嚟就救翻佢哋咁多人嘅， 系啦，仲啊咩冲咗个凉，换埋件衫，攞埋佢支枪吓， 冇错，换晒武生咁样嘅， 梗系啦，靓靓仔仔咁打嘛，最后佢就施展一招打独家嘅回马枪， 系啦， 但系冇枪头。哎呀，书生夺命剑犀利，但系奇高一着嘅就系唐伯虎，佢练咗冇枪头都督得入， 督得入，系 咁于是咧就救咗华府一家上下，咁华夫人咧亦都应承将个秋香许配俾俾阿唐伯虎啦。 咁当然事情冇咁简单啦，咁啊话明唐伯虎点秋香咧，咁于是华夫人咧就整咗个难题俾佢，就要咧佢喺咧唔知大概20-30个戴住红头巾嘅女人度就 拣， 系咁就可以 一炷香嘅时间 系冇错。 点唔到咁点咧？嗰个秋香咧就会嫁俾阿华文华武噶啦。咁啊，唐伯虎着急啦。咁佢谂咗好耐，出咗好多招噶啦，出咗好多功夫啦，一俾阿华夫人化解咗。咁于是最后唐伯虎就念咗一首诗。就係佢嗰日喺秋香間房入面嚇，企到好高，嗰首詩就係別人笑我太瘋癲咁樣。咁念完之後咧，中間其中一個新娘即係遮住曬面 嘅，有反應喎、 啊，行前咗一步。於是唐伯虎就話：係你啦。 咁佢咧仲要唔係就係齋點？佢仲因為佢武功係輕功噶嘛，咁佢走去一手立起佢，好似飛咗上天咁樣。 係啊，跟住就喺個吊燈，唔知個吊燈喺上面啦，真奇怪。跟住揭開佢嘅頭紗，就見到 石榴姐。 我念诗咋嘛，你喐乜嘢啫？ 唔係啊，我冇喐到，我尿急咋。 跟住唐伯虎就啊， 天啊，点解啊？ 我死吧啦！ 咁今次跌落咧，又系呢一个武状元呢个接住佢。 我嘅石榴姐你都够胆。 系啊，咁原来华夫人咧都系同佢开玩笑啫。咁秋香姐咧已经另外嗰边大红花轿嗰度等紧佢啦。 系啊，咁啊大团圆结局啦，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咁而秋香姐见到啊咁开心， 咁我哋真系要庆祝下， 拆翻板先啊！ 原来秋香姐同佢八个老婆一样咁夹啊，应该会 咁个戏就咁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絲、施淑婷、馮傑。 晚嘅一劇之本咧，会同大家讲啊，经典嘅电影啊，由周星驰主演啊，咁由李力持、谷德超同埋陈文强编剧嘅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啊。咁呢一套戏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我哋啱啱咧都着两同大家讲下嗰个剧情咁啦吓。咁但系咧喺编剧上面，我哋又可唔可以即系喺呢个电影入面有啲咩可以值得欣赏嘅地方咧？ 哇，其实咧即系唔好叫佢喜剧，即系当然睇得好开心啦。我哋自己讲都好开心，系咪？咁但系咧，其实佢真系一个写得好好好精密嘅一个剧本嚟嘅。佢所有嘅嘢咧，好似头先冯杰咁话啦，真系咧情理之内就意料之外嘅。譬如咧，佢有一段咧，咪系呢一个西洋敲击乐手法啦。咁咧，佢就令到自己可以咧，本来就要剁成肉酱噶嘛。咁但系佢都救得翻自己咧。咁到最后就甚至得到信任同升职添咁样啦。咁嗰度咧，其实咧佢系一早就铺咗戏噶。佢一早咧就已经话，阿唐兄咧，佢仲精通咧各种嘅音乐嘅 四大才子游山玩水嗰阵， 系一开头嘅时候头廿分钟咧已经提，哇！唐兄真系才高八斗啊咁样。咁而阿唐兄咧自己都有讲，我最近有研究西洋敲击乐，得闲嘅话咧，我哋切磋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你见到咧，佢每一样嘢都铺得好精密咯。又或者系譬如有一样，我觉得同传统嘅三笑姻缘系好大分别嘅，就系佢呢一个唐伯虎咧系唔单止系一个文人，佢仲系一个武功好高强嘅隐世高手嚟噶嘛，只不过佢平时唔显露啫。咁但系其实你见到佢第二三场戏啦，咁已经铺咗就系、是，即系因为佢画画将阿竹之山咧除晒衫喺度画画嗰度咧，已经你知道佢冇可能系一个普通嘅文人啦，佢一定系有啲深藏不露嘅功夫。如果冇嚟可以识得飞天咁样画画，又可以单手将阿竹之山就掉嚟掉去咁样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咧，佢好多好似净系好搞笑，好似好多真系好无厘头啊，唔知点嚟嘅嘢，其实咧佢系铺紧后边一啲好重要嘅资讯俾你知道咯。咁呢一样系其实佢系好精密噶啦。 同埋我鍾意佢一開始呢點樣去介紹唐伯虎呢個人出嚟、其實好快大家已經知道唐伯虎個性格係點啦，佢嘅才學係點樣啦，即係呢啲嘢其實頭嗰幾場就係我哋頭先講，首先就係一開始好多人等佢求畫求佢嘅墨寶，然之後呢、這個我哋知道唐伯虎一個咁樣嘅人，縱使我哋完全對唐伯虎呢個人唔認識、 因為咧好得意，譬如第一場咧，你咪即係我哋頭先都用咗啲時間去講啦。咁其實第一場咧就係冇見過唐伯虎噶，只係啲人講佢啫嘛，同埋啲人點樣對佢嗰啲垃圾啫，就係咁。咁呢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側寫嚟嘅，即係話我咪冇見到個人物，但係就從佢身邊嘅人個社會或者係啲人點樣對佢、點樣講佢、點樣談論佢咧，我哋已經知道哇呢、這個人一定好犀利啦，同埋你好明顯就想象到。即系佢连啲垃圾啲人都觉得系宝啊，即系好似执到金咁样。然之后咧，仲要话公子啊，即系呢、这个佢哋出面好多人求画、啊，是但整到两箩垃圾出去啦咁样。咁你就见到其实佢当时个地位系点啦，啲人点睇佢啦。咁基本上你可以从短短几句对白一个事件，就系、是、啲人执垃圾。咁咧你就见到晒成个社会风气，就系、是、以似乎对文人咧系好尊重啦，而文人即系好重要，而佢哋又好。喜欢呢四大才子啦，因为后屘有一场戏就讲佢哋出街，四大才子出街啫嘛。其实咁咧，佢哋好似 model 行晒 catwalk 咁样，然之后啲少女就尖叫啦，即系好似我估而家有少时有啲韩星嚟香港咁样啊， 直头 系 天团 系啊。咁你就知道啊，佢哋用即系用短短嘅好少嘅篇幅咧，咁你已经知道哇，成个即系嗰个世界其实系点样样咯。咁呢个系好叻嘅，我觉得。 咁头先你提到。有一个是学编剧的入门的那场边个够我惨 那个呢 是 啦咁呢我哋头先咪话呢佢去到华府呢咁佢就想入去里面即係做下人都好啦咁样啦。 混入去。 是啦咁那个船夫呢于是呢就话不如你试下买身壮裤啦咁样。咁跟住 船夫自己扮埋嗰个 父亲。咁点知呢佢同时就有另一个人争生意就卖身就撞全家咁样。咁跟住佢哋两个咧就其实就进行咗一个好简单嘅戏剧动作啫，呢两个人就系、是。斗惨 ，OK， 咁咧就系、是，嗱呢边我卖身撞裤，呢边卖身撞全家、哦，跟住仲话咧，呢边吓你睇下我连只狗都死埋、哦，跟住嗰边咧，唐伯虎明明系冇养宠物嘅，咁佢拣有个曱甴行过，都话小强呢只系我嘅，你做咩踩死我嘅宠物小强咁样，个面干碎湿咁样供书教学咁样，咁其实 白头人送黑头人。 嗰種荒謬係真係去到好犀利啊！咁就係因為其實嗰兩個人物，佢為咗要俾即係要賣身啊，就係為咗賣身呢個咁簡單嘅戲劇動作，佢哋去到好盡啊！因為梁榮忠嗰個角色即係爭一齊賣 全家 賣全家嗰個啦，咁咧佢其實咧到最尾就係情願自己死埋咧都要賣身啦、 啊、 咁 因為佢見到唐伯虎啊，你隻手毒瘡嘛，好我打斷自己隻手，咁啊唐伯虎打斷咗自己隻手，咁啊梁榮忠見到你咁樣嘛，好我命都唔要咁。 係啊，咁佢哋係去到，當然係去到好誇張、好極端啦。咁但係咧，你見到佢哋兩個就係追呢個鬥慘呢、這個戲劇動作咧，係追得非常之緊啦。然之後係去到好盡啦。咁咧，所以咧，我成日都話咧，呢一場戲咧係呢個編劇嘅101嚟嘅，即係就係話乜嘢叫做嗰個人物佢好需要一樣嘢，而佢不顧一切咁去做嗰樣嘢，就係咁樣啦。係啦，所以我成日都會講嘅呢個係。 同埋佢今次咧又將即係唐伯虎咧塑造咗一個武功高強嘅角色咧。這個真的有些出人意表的嘛，即是我們之前對於三少姻緣很熟悉的，就是唐伯虎他本身，一來我們本身已經知道他是一個才子啦，畫畫作詩啊等等都十分之厲害了，但是他今次轉一轉將他變成一個武功高強的人，然後呢他其實之後有很多的衝突呢都是因為他的武功呢可以幫到他，又或者是最後書生奪命劍怎樣可以即是大開殺戒的時候靠住唐伯虎他可以力挽狂瀾，那他我又覺得有少少即是商業的元素在裡面的，如果你擺了一些這樣武打的東西令到那個電影呢是吸引一些的，但是在改編裡面呢我又覺得咦這個改編很特別，可以令到唐伯虎、哎、有這樣的形象，我又很喜歡。 其實咧，佢呢一度係做咗兩樣好聰明嘅嘢嘅。我覺得第一就係、是，因為其實香港嘅功夫片咧，都的確係即係世界首屈一指噶嘛。咁而將呢一樣嘢擺落一個香港嘅一個改編嘅《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嘅。咁而你見佢啲功夫場面都的確係好好睇嘅，而且咧佢仲要唔單止係齋打嘅，譬如咧佢會將嗰啲畫畫啊、數白欖啊，即係所有文藝戲咧，佢都會將融有啲功夫嘅元素，而你係覺得好好睇啦，你係覺得好啱。个人物啦，同埋你系觉得即系好好笑啦，都会系觉得。咁呢个系其一，即系我觉得佢系融入得好好，即系利用香港嘅天时地利用得好好啦。咁第二就系咧，其实你有冇发现佢呢一个戏里面嘅所有嘅人物咧，都有一个好一样好得意嘅嘢嘅，就系、是。表裏不一啦，即係譬如咧，佢媽媽初初出嚟咧就係一個賢良淑德，哎呀，點解啲家嫂對你咁好，你都唔滿足啊？但係原來個媽媽都係最中意賭錢嘅咁樣啦。咁咧又或者係秋香姐都係啦，本來又係中意讀詩集，點知到最尾兩份原來佢又係中意賭錢啊？又或者係華太師，佢明明一個太師，即係都係一個好高位嘅官啊，但係原來佢咧就遇到死啦，我唔覺意呢、這個殺咗我嗰、那個個老師喎，咁點算？而家點算？點算咁樣？咁你見到其實所有人都係一個表裏不一嘅一個咁嘅狀態嘅，咁而呢一樣嘢咧，佢就其實利用得好，即係好全面啊！佢寫一個文人，佢而家寫一個唐伯虎，咁好明顯係歷史上好出名嘅一個文人啦。咁但係咧，佢就加入嗰個功夫嘅元素，就話：，其實你唔知咋，其實佢收埋咧就係有功夫呢個蓋世嘅武功嘅。咁其實我覺得佢用咁樣用咧，係將佢所有人物咧嗰個表裏不一，又係玩得即係最盡咯。咁所以呢個又係。他们很厉害的地方， 他是文字又是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同埋咧，我特登因為今次呢個節目咧，我都睇翻真係粵劇電影嗰套《三少姻緣》，我想睇下佢有幾多即係今次呢一套戲係用翻之前嘅嗰、那個，即係我哋話正經啲嗰個版本嘅。 其實嗰個都係喜劇嚟嘅， 都係喜劇嚟嘅，係啊。其實有好多位都係嘅，譬如咧，我哋會見到唐伯虎即係話：，我病咗啊，所以咧就唔去見阿靈王嗰啲嘅幕僚啊。一開始嗰場啦，咁但係咧，其實原來喺《三少姻緣》入面咧。真係有 有一場就係講到另外嗰三大才子咧入到華府，見到華太師，咦順便又咁啱見到華安喺隔離，跟住華太師就問啦：咦點解唔見阿唐伯虎嘅？然後祝枝山就講啦：因為佢病咗咯，因為佢病得好慘啊，為咩咧？為女人啊！就喺度講佢病咗啊咁樣。咁而即係本身嗰、那個劇入面，即係《三少姻緣》入面，亦都有阿石榴姐啦，亦都有石榴姐向阿唐伯虎示愛啦，即係呢啲嘢元素其實都擺咗喺入面。其實喺個粵劇嘅電影《三少姻緣》同埋喺《唐伯虎點秋香》，我哋今次講呢套電影入面咧，《唐伯虎點秋香》真係唔係話好多嘢，即係為咗搞笑然後寫出嚟。佢真係有一個我哋話改編嘅過程喺入面，去睇咗之前嗰啲嘢，點樣可以將之前嗰啲嘢改一改，令到佢好笑咗，擺翻喺度咧。哇！我覺得呢位又係。當我比較起上嚟嘅時候，就會更加鍾意今次呢一套嘅電影。 係啊，其實我細個都有睇過三少姻緣嗰個粵劇嘅，咁所以我印象唔係太深啦。咁但係其實今次呢，你睇返佢哋改編咗嘅唐伯虎點秋香呢，其實佢係保留咗好多呢粵劇嘅元素嘅。即係譬如其實佢九幾年去拍呢一個戲，佢係唔需要有嗰啲戲曲嘅元素喺裏面，其實呢啲樣咁好笑㗎喎。但係呢，佢叻嘅地方就係呢，佢保留咗呢啲戲曲嘅傳統之後呢，你會覺得更好笑。譬如初初嘅时候，灵王就派个御医嚟帮佢把脉，咁跟住佢除咗即系佢就话：，咦，点解你病咗又病咗又食鸡翼啊？于是佢就即刻唱一只烧鸡翼啦，我中意食啦，系咪？全部人都识得唱啦只歌。咁其实嗰啲都系一啲粤曲嘅，佢真系一只粤曲嘅曲嚟嘅。 系， 咁佢配咗新词，然之后咧喺嗰段嘅时候咧，仲要全部人都有晒做手咁一齐去做啦。咁于是咧嗰个喜剧效果咧就即系增强咗100倍啊！即系你可以想象就系佢如果咁講出嚟就話，因為我鍾意食燒雞翼囉，其實都好笑嘅。但係當佢變成一隻曲咁樣俾你去聽嘅時候呢，你嘅印象就更深啦，即係唱到而家都識唱啦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個又係佢好叻㗎啦。咁譬如佢又保留咗好多數白欖啦，譬如呢佢有一度呢，我覺得佢係用數白欖反而係帶出咗一個蒼涼嘅意味嘅。咁就係呢，佢八個老婆喺度打麻雀，同佢阿媽喺度猜妹嘅時候呢，佢就數咗一段少少嘅白欖啦。咁跟住呢就係講佢，哎呀，我心又悲心又凍啊咁樣啦。 寂寞兼且凍啊。 咁樣啦，咁所以呢，咁後面呢佢點解要去追秋香姐呢？咁就好似好言之成理咁啦。其實明明有八個老婆，係唔知第九個嘅。咁但係佢咁樣一講一講，觀眾真係覺得係喎，佢好可憐喎，似乎佢應該得到真愛喎。咁嗰個位又係用得好好啦。咁同埋我覺得佢中間嗰段佢要救自己呢，然之後見到佢急財嘅嗰段數白欖呢，咁其實咪即係等於我哋而家睇戲，即係西洋嘅戲嘅話，就係佢忽然間有段 rap 啦，係咪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又係保留咗嗰、那個。數白欖，佢數白欖嘅時候咧，咁佢已經係有一啲敲擊喺度噶啦，即係佢已經係擺咗啲杯杯碟碟喺度，就已經有啲敲擊嘅底啦。咁慢慢呢一個敲擊嘅底，你都有少少中國元素喺裏邊啦。咁慢慢個敲擊嘅底就忽然間變成咗外國嗰啲 drum set 嘅敲擊，而你又覺得係唔知點解佢過渡得好順噶喎。咁所以呢個又係佢將一件好細嘅事，其實只不過就係佢解釋啊，其實我同唐伯虎係都有仇口㗎咁樣，即係你一句就講曬。咁但係咧，佢就將佢變成一個好大嘅場面啦。而你諗下嗰一段戲，都真係喺香港嘅電影歷史上， 識背 添，全部人都識背啦。喺電影歷史上都真係超級經典嘅一個畫面同埋一個處理咯。就只不過佢只係講一句。我同佢都有仇咋嘛，咁但係佢就將佢發展成咁樣，咁所以佢用咗傳統戲曲嘅元素，但係又加入咗佢新嘅一啲 idea， 咁呢就令到嗰件事呢就非常之獨特，同埋你諗下其實真係冇第二套戲係咁樣㗎啦。 我哋可唔可以話係傳統戲曲嘅元素就係嗰啲音樂同埋唱歌嘅部分呢？係 冇錯，音樂同唱歌嘅部分，同埋呢電影同戲曲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嘅，就係電影呢嗰啲人物呢佢唔會同觀眾講嘢，即係除咗 Woody Allen 之外啦，係咪？咁但係咧，戲曲就係有一個即係所謂冇第四面牆，即係嘅一個咁嘅傳統嘅，就係嗰啲人佢可能會對住觀眾唱啦，將佢心聲講出嚟啦，或者係同觀眾講嘢，直接交流啊。甚至譬如有時候佢哋有啲武打場面，譬如踢槍啊、耍劍啊嗰啲，佢跌咗咧，佢會再嚟過噶嘛。即係表演者咧係知道觀眾係喺度嘅，然之後咧佢會同觀眾有一個直接嘅交流嘅。咁因為佢前面咧就用咗好多啲咁嘅方法保留咗戲曲嘅呢啲程式，就係、是、我直接同觀眾唱一隻小雞翼啦，我直接就數八 白榄啦，我直接就讲个空虚寂寞兼且冻啦。所以到最后佢嗰个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咧， 嗰真系要讲一讲 所以最尾嗰度咧，佢哋互相喺度一个就揾个杯茶毒咗佢，另一个就塞咗粒药入个华太华夫人个口度嘛。咁佢哋两个就喺度互相讲紧自己屋企个家传呢个毒药有几劲嘅时候咧，佢就忽然间可以变成广告咁样，就直接同观众讲居家旅行必备良药。 嗰個位置會唔會好奇怪呢？會唔會嗱，我哋本身喺個投入緊個戲劇入面就係講緊，喂，我個勁啲，唔係我個勁啲，跟住有咩咁勁啊？我用啲咩成分去做嘅咩川貝桔梗皮咁去講嘅，然後就咩天山雪蓮牛製而成咁樣，哇，講到好勁嘅，然後突然之間兩個對住鏡頭，然後繼續好似啱啱你咁講啦，賣廣告咁樣去 sell 緊自己嗰隻藥啊咁樣。 係啊， 喂，呢、這個位置突然之間係醒一醒嘅喎，令到觀眾。 係啊，佢突然之間跳出嚟，而佢有咁大膽肯咁樣做咯。咁而你谂下，你后一世都记得无端端有讲头 sell 药啦，而我觉得佢有前瞻性添。你谂下，而家所有电影都系植入广告，但系佢嗰阵时佢唔系真系个植入广告，但系佢已经做紧嗰样嘢，令你，但系佢就系为咗个喜剧效果，同埋为咗令到你印象深刻咯。咁我觉得呢样嘢又系佢即系好用得好好，同埋系好独特嘅啲谂法嚟嘅。 同埋佢啲词其实都写得好好，嗰啲对联啊，写、得好好。但系佢哋系文质彬彬，又突然之间讲啲好有啲粗俗嘅说话，咁样系好好笑、 啊。系佢哋将嗰个好即系香港人有啲好粗俗嘅语句啊，或者词语啊，就摆咗落佢嗰啲对怼嘅情况啦。咁但系佢又有言之成理、啊，而有将嗰啲即系粗俗嘅说话就扭成另一个意思。咁变咗咧，其实佢就喺嗰、那个所谓雅俗共赏之间系玩得好叻嘅呢一个系。 系啊，所以呢一套电影点解系一套经典嘅电影呢，亦都有佢嘅原因嘅。唔单止系演员好啦，唔单止系我哋见到好多即系编排咗好多好好笑嘅场景啦。其实佢剧本上面咧，亦都系有好多空间俾大家去发挥，咁而令到咧呢一个戏咧咁成功，亦都我哋咁多观众咧都会咁中意呢个戏。今日年初三啊，送俾大家嘅呢一个剧本啊，《唐伯虎点秋香》，咁啊，大家应该近排都好可能电视会重温噶啦，唔知大家应该周不时都会睇到。有興趣的又可以再看一次， 又再笑一笑 咁今日啊，新年年初三，咁我哋恭祝咁多位听众们啦，身体健康啊，一本万利啦啊，咁 鸡年啊，万事胜意，一帆风顺， 大家龙马精神，身体健康啊！ 好啦，咁啊，今晚嘅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Thank you.